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。夜市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雾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刘文正的一首歌曲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出自1980年《阿美阿美》这张专辑当中。那个年代呢，这些台湾校园歌曲的确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而且是带来了一股扑面的清新的风，也会让我们知道说，用歌曲来记取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，这些美好的细节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林忆莲带来的歌曲《至少还有你》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，好听，好听，的确好听啊。这是许茹芸带来的歌曲《好听》，出自2006年同名 EP 专辑当中。有的歌曲是好听，有的歌曲不仅是好听，还会让你觉得说好有意境。还有些歌曲不仅是好听，好有意境，还会让你觉得说好有回味。后弦带来的《画风》。 谁的秀发如烟，晕染了那一年，你的微笑间情画风和美，都捧不过庄严，恰逢是一少年，你弹响惊醒我的笔尖，灯下断烟书卷，纸上一远句，唯有风光念。红叶拾起被谁，都去向山残雪，画风染愁白卷。一声后风转一夜，望出天似正告别，梦未解。 后弦为动画片《天行九歌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画风》。最近呢，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语言啊，网络语言叫做"画风突变"。是的，就是说，某一种风格突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，各种风格，包括说混搭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哦，有画风突变的感觉。金海心带来的一首歌曲《把耳朵叫醒》。 表情，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，也就只好两手一摊，坐在路边休息。不管迷迷了迷。

开心就要舍得伤心，有太多行李就别单独旅行，不能够离开就不要接近，舍不得结束就别开始一段感情，想忘记就要一切归零，不能够忘记爱情，忘记伴侣，忘了孤寂，也只想忘记当初为何在一起，到最后忘记眼神，忘记脸庞，忘记身体，怕只怕我们忘了决心。 川雄2000年 Transfer 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忘记》，其实所有很多你，其实很多时候啊，当你想要忘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是你努力的去忘记，反而偏偏的是执着在其中了。如果你能够淡然处之，能够顺其自然，反而有一天在岁月的风沙之下，可能不由自主的就忘记了。郑秀文带来的808。 顺皮不准都能原谅。 周文2002年《舍得》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808》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让我有一种就是眼前会好像有 MV 的这种印象啊。当然你可能回想的是自己的一些过往，自己的一些经历，而这些画面呢碎片式的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属于自己的 MV。 罗大佑《大地的孩子》。 宠爱你的是谁？红红的玫瑰总会枯萎，可爱的春天的孩子长大将会像谁？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，相助与相随，出征的你总选择生命的无悔，回去你是否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。黄黄的尘沙来自轮回，流浪的大地的孩子遗忘你的是谁？茫茫的眼珠望穿秋水，寂寞的父母的孩子等待你的是谁？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， 相助与相随，主真理你总循着生命的无悔，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。蓝天映在绿水，美丽的大地的孩子，宠爱你的是谁？无论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，无论用温情与冷漠相助与相随，生命的无悔，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，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。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舞动奇迹携手公益，班黑友房山首届公益舞蹈大赛，不分年龄，不分舞种，只要你有梦想，我们就会送你通往舞蹈最高殿堂。参与公益，传播文明，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报名热线：0105614-3206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近日开幕。在未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8部优秀剧目陆续上演。中国儿艺的成长戏剧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为戏剧节拉开帷幕。本届戏剧节以“亮点同心，塑造未来，共筑中国梦”为主题，涵盖优秀剧目展演、国际儿童戏剧交流以及戏剧嘉年华活动，汇聚中国、罗马尼亚、荷兰、捷克、俄罗斯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27家儿童戏剧团体，将汇集16万人次观众，并在济南和成都设立分会场。房山网消息，7月17号在涿州市东仙坡镇下湖梁村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。据现场目击者介绍，838公交车和一老人驾驶的车辆相撞。老人是东仙坡镇下湖梁村的，车上拉着3个孙子，4人皆不同程度受伤，最小的4岁。受伤人员已经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同时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司机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会声会乐，会致幸福。 从小到大我们搜集的证书还真的是挺多的，对吧？各种的什么钢琴考级的，书法考级的，还有各类的，是像什么计算机啊、画画啊之类的，对吧？爱情会给你颁发证书吗？孙燕姿2000年燕姿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《爱情证书》，我倒觉得其实在相爱的人之间啊，有的时候一些小信物或许它就是一个见证吧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陈坤的《月半弯》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那夜真的好浪漫，我带你去看月半弯，有点害羞却很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。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紧紧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月半弯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。月半弯我喜欢，有情有义有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。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 繁忙